竟是后面的人见状，立马拔出自己藏在腋下的手枪。其实他们愿意放下，也是因为他们还藏有枪械，本身就不是真正的缴械。只见冲在最前面的任小宋手腕一抖，加强连一名士兵便挡在了他面前。那手腕上的动作隐蔽至极，整个场面看起来就像是这名士兵主动替任小素挡子弹似的。任小素痛心疾呼， 不要。 此时加强连连长已经嘴里吐着血沫躺在地上，只有他看到了任小素的小动作，他含混不清地说道： 这个梦。 密集的枪声中也没人能听清连长在说什么。 什么？有一支私人部队，全歼庆盛特种作战部队？ 指挥部里一名将领惊呼：“ 没开玩笑吧？确认了没有？” 这名将领面前的参谋说道：“ 千真万确，就是昨天的事情。他们派了一个叫陈无敌的士兵回来报信，我们的人迅速赶到现场进行了确认。他们杀死的应是庆氏特种作战营，只是不知道这庆氏的部队为何来到我军腹地，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将领怒吼道：“ 竟然被敌军如此轻松地渗透进来，你怎么不等他们杀到指挥部门口再发现他们呢？” 参谋嗫嚅道：“ 我们怀疑他们确实是来斩首的，所以故意走的山野，也没有带整编制的作战人员，为的就是轻装简行，缩小目标。 他们是怎么被全歼的？” 将领平息怒火之后平静说道。参谋说道：“ 我们记录了私人部队的笔录，他们说自己是铁二营，这次能全歼敌方只因为营长智勇双全，利用己方神机营的军装唬住了对方，然后逼对方缴械后立刻发起了冲锋。” 听起来怎么这么诡异呢？ 将领疑惑道，他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蹊跷，却不知道蹊跷在哪里。 我也觉得挺诡异，不过对方自知打不过神机营，好像也解释得通。 参谋说道：“ 咱们现在怎么处理这事？” 将领问道。 这私人部队死了多少人啊？ 参谋说道：“ 400人，与敌方死亡数量一致。” 将领感慨道：“ 一支私人部队竟然能够把庆氏特种作战部队全歼灭了，而且伤亡的人数还没有超过预计。这是大捷呀，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大捷。” 参谋立马明白了将领的意思，之前所有人都很看好神机营，都希望神机营能首战大捷，以此来提振军心。可是希望越大，失望便越大。神机营的挫败让李氏高层将领们非常失望，这两天开作战会议的时候，指挥部里都仿佛笼罩着一层阴霾，作战参谋们连咳嗽都不敢大声一些，生怕挨了训斥。而现在一支私人部队全歼了敌方的特种作战营，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到了他们这个层面，其实并不在乎一兵一卒的得失，而是要考虑整个战局的影响。将领说道：“ 立刻向主席团汇报此事，为这支私人部队申请嘉奖，我要将这体二营改名叫做英雄营，此营长要正式授衔，授我李氏正规军的少校衔，而且要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装备。” 参谋愣了一下，这是要树立全军楷模呀。要知道私人部队虽有军职，却从不授衔，所有私人部队的军官一个个跟打工的一样，还能直接买官。李氏财团也从来不当这些私人部队是自己人，而现在有了正式授衔就不一样了，这任小素以后说不定要调到李氏正规军里担任要职的。至于去跟主席团汇报，也只是走个流程而已，这时候主席团根本不会干涉一名军官的任命，只要对打仗有利的事情，他们通通不会阻拦。不过此时将领忽然说道：“ 把这支私人部队配备装备后给放到最难啃的阵地上去。我已经得到消息，庆氏临阵换帅，主事人变成了庆枕。” 参谋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这庆枕是极其骄傲的人，特种作战营被私人部队全歼了，说出去都丢人。他这么骄傲的人 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失败？ 将领手指敲击桌面，冷笑道： 把这四人部队给派到最难看的阵地上，让庆枕去打，消耗他的兵力。 参谋明悟了，这将领是要用这支四人部队去引诱庆枕打最难打的阵地啊。这战场犹如一个巨大的棋盘，棋手是不能有感情的，英雄营又如何，不过是棋子而已，牺牲的英雄营才最感人呐。参谋离开了，他忽然想到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古人诚不欺我。干部司的汤万义刚刚回到指挥部，他在任小素那里遭了一肚子气，回来便准备撰写关于任小素的黑材料，以备将来关键时候给任小素来个致命一击。呵呵，得罪了干部司的人，以后还想在军中混？痴人说梦。然而就在此时，干部司的营帐帘子被人掀开了，一名作战参谋腋下夹着一份文件进来。 干部司的人呢？ 哎，站着站着。 人人都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可现在战争时期，这些参谋都是将领身边的人，随便谁给你黑一句你都受不了，万一这参谋还是得领导赏识的，那就更加厉害了。那名参谋面对将领时唯唯诺诺，可对干部司的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去把这份授衔文件执行了，私人部队铁二营改名为英雄营，任小素授衔少校，为他们配备补给，然后让他们在指定时间抵达作战位置。 汤万义都懵了， 啥？任小素授衔？ 汤万义也是明白人，他太清楚授衔是什么意思了。参谋斜睨着汤万义： 怎么，你有意见？ 不敢不敢， 我现在就去。 汤万义心里苦呀，这他妈刚从那边回来，怎么又要去跋山涉水了？参谋临走前说了句： 哼，看样子你和这任小素有过节呀。我可提醒你，他现在军衔已经比你高了，还是全军要树立的战斗英雄，你要是得罪过他，最好趁早跟他和解，孰轻孰重你自己心里清楚。 汤万义心中都在想，这个叫做任小素的是不是跟自己八字犯冲啊。当天晚上，汤万义再次抵达四人部队营地，这次他的态度可好了太多了，不仅带着授衔文件，还带着五车的粮食补给以及五车军械。不光如此，这车也留给任小素他们了，方便他们快速抵达前线战场。汤万义看着任小素笑道： 长官，之前语气上多有得罪，您大人有大量，要是对我还有气的话，那您给个明示，我要怎样做才能让您消消气呢？啊！ 任小素想了想： 要不你给我劈个叉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108壁垒里，街上的行人都是来去匆匆的，这里早就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反而一切都呈现出一种萧条的景象。街边的有些面馆早早就打烊了，首饰店里好多人排着队想要购买金条，可壁垒里的金价蹭蹭上涨，路上经常会有军用车辆疾驰而过，仿佛是嫌战争氛围不够浓郁似的。壁垒里已经开始实行宵禁了，到了夜晚10点以后，街上的行人一律都被关进了秩序司，连找人通融一下都不行。往日里壁垒人都喜欢人情关系，犯点小事嘛，找找熟人打个招呼也就没事了，可现在不一样了，抓进秩序司的人没到战争结束恐怕很难出来，关系这东西忽然就失灵了。趁着还没宵禁，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瘦小女孩来到一家五金店门口，女孩头发不算长，只垂到下巴与肩膀之间，修长而又美好的脖颈在发髻之间隐约可见，衣服是合身的运动服， 抬起胳膊时，腰间的运动服还能勾勒出纤细的腰线来。他在卷帘门上连续轻敲了六下，顿了两秒之后才又重敲了一下，卷帘门哗啦一下被人抬上去了一半，女孩弯腰钻进了店铺里面。店铺里的老板头发稀疏，他笑道： 您是北边来的？ 嗯。 女孩应了一声说道： 汇报近况。 没什么特殊的事情，据传神机营在青石那边遭遇了意外，回来的路上被神秘的狙击手…… 老板话没说完就被女孩打断了。 换，这事我知道了。 老板诧异了一下，却没多问。 还有就是，昨天有一支私人部队在潭头山一线全歼了庆氏特种作战营。这事儿啊，还挺轰动的。毕竟私人部队的战斗力大家都清楚，谁能想到他们能打赢庆氏的特种作战营啊？别的就没什么了。李氏的布防图还没有拿到，拿到的话我会及时送上去的。 女孩的一半脸颊都藏在鸭舌帽的阴影下面，她忽然说道： 布防图这种事不用给我说，我不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我需要你帮我找到一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 啊，好的，我记住了。 老板低声说： 你有什么线索吗？ 女孩想了一会儿说： 哪有异常就去哪儿找。 异常？ 老板说道： 最近好像也没什么异常。 不对。 女孩似乎想起什么似的： 把那支私人部队的作战人员名单给我找来。 老板都愣住了，对方这位女孩是怀疑那位叫任小素的少年在这私人部队里？只因为私人部队能够打赢特种作战营这事比较蹊跷，那少年是什么人呢？竟然被这女孩如此重视和高看。此时李氏613研究所内，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走出实验室说道： 拿下一批样本进来。 美貌的秘书听到这话后便立刻打电话通知样品保管室，而样品室的管理人员查看了一下样品送达的时间，他清点了100瓶纳米机器人样品送了过去，其中一瓶上面还贴着一张备注标签，经过同步协调率为0的人员测试后，纳米机器人出现异常。另一边，纳米机器人回收工厂内，几名操作人员正面对几名纳米战士的尸体，准备对这些尸体里的纳米机器人进行回收，之后还会对这些纳米机器人进行解锁刷机的操作。巨大的机械臂被操控着悬到了尸体的上空，工作人员终日面对这些尸体早就有些麻木了。外人或许不知道李氏进行了什么实验，但工作人员们每天都会对大量的尸体进行同样的回收操作，他们并不关心这些尸体如何产生，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他们关心的是今晚运回的尸体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影响了他们的下班时间了。当然他们所做的工作涉及最高机密，下班了也只能回到封闭式宿舍里，还有整编制的士兵看管他们，但这也比面对尸体强啊，起码回去了还有免费的啤酒喝，还可以看看录像带什么的，生活倒不至于特别乏味。就在此时，机械臂嗡的一声朝着平躺在不锈钢床上的尸体垂直落下，机械臂前端有一根针式的导管扎入皮肤，操作人员按下操控台上的按键，可是下一刻他愣住了。 怎么没有回收成功？ 旁边有同事平静道： 可能出问题了吧，再试一次。 好。 说完操控台上的工作人员再次尝试提取作业，可仍旧没有反应。 是否用手动操作？组长来授权一下，我需要手动操作权限。 一名中年人走了过来，在操控台上输入了一串密码，他交代道： 启用 C2 远程联机程序试试。 机械臂依然没有动静，中年男人皱眉道： 还不行吗？只能试试 C1 远程联机程序了吗？但我没有 C1 权限，需要向主席团申请才可以。 可是那名操作人员忽然愣住了： 组长，用什么都不行了，他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不见了。 运兵卡车在山道上轰隆隆地向北方驶去， 李清正意气风发地坐在驾驶位置上吼道： 啊，还是小素你厉害啊，怎么一眨眼变成李氏正规军的少校了，前途无量啊。哎，你不知道李氏正规军和私人部队的地位那可是天壤之别呀。 任小素在旁边黑着脸： 别说废话了，你让我开会儿车。 那不行，后面还坐着士兵呢，旁边就是悬崖。 李清正果断拒绝了自己的营长，他是真的怕出事。平路上让任小素开还行，这山道上他是真的不敢让任小素碰方向盘，哪怕任小素升了营长都不行，狗命要紧。此时的私人部队已经是鸟枪换炮了，战斗之后人数锐减到了511人，但现在可是人人都配了自动步枪，而且子弹也非常充足，甚至连重型机枪都有4挺。虽然这装备还是比不上李氏的正规军，连 RPG 火箭弹都没给一个，但已经比其他私人部队可强太多了。李清正摸着方向盘乐呵呵道： 哎，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有点当兵的感觉，想起来就跟做梦似的。我都没有想到咱们竟然能全歼庆氏的特种作战营呢。 李清正现在是开心了，不光是装备更新了，粮食也补给上了。关键是任小素在得到授衔之后立马给他升为了加强连的连长，所以李清正现在手下管的兵也更多了。之前的加强连有180人，可这一仗打完之后，整个加强连都差点被庆氏给打没了。主要是当初任小素刻意安排加强连跟在自己身边，为了让他们成为战斗时的主力。战争哪有不死人的，子弹无眼呀。这时候大家发现任小素之前不也冲在最前面吗？怎么旁边人都死光了，他却屁事没有？战争结束之后，任小素还带着大家为死去的战友默哀，一副非常悲痛的样子。 兄弟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有些人冲锋陷阵骁勇无比，还有人却因救我而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加强连的人能用命去救任小素？别人可能会信，但李清正和江吴的学生们半点都不信。不过大家并不在意，这时代里活人没空为死人悲伤，再说了，大家也没有感情基础呀。他们这次北上是指挥部下的命令，要求他们参与驻防313阵地，那里有大量的李氏正规军。313阵地这种特殊的军事战略位置通常是没有私人部队协防的，但现在英雄营的情况有些特殊，你说不清楚他算不算私人部队。毕竟私人部队也没有哪个营长是正式授衔的，而且也没有哪个私人部队能打过庆氏正规军啊。别说私人部队了，就连李氏的正规军都打不过庆氏的正规军。一路上路过两个前进基地，这次大家的待遇就不同了。前进基地的主官一路高阶远送，到了还会有好菜备着，竟是荤菜硬菜。不光是到了有东西吃，连走的时候都不用自己拿馒头，人家前进基地的人一筐一筐的往车上放，还有牛肉干。这样一来搞得任小素都有点不适应了，根本没有他发挥聪明才智的余地呀。前进基地的主官送别他们时笑道： 祝各位到了313阵地之后再次打出我李氏军队的风采。 光是送别的话就说了20分钟，巴结的意思非常明显。其实李氏体制里就这样，一颗新星冉冉升起的时候，自诩聪明的人都觉得这是自己攀高枝的好机会，现在不攀，等人家以后高高在上的时候再攀那就晚了。可是再次上路之后，就连李清正都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小苏啊，我发现好像所有人都知道咱们要去313阵地似的，这不对劲吧？ 一支部队的动向一般都是保密的，就连私人部队也是如此，友军不得擅自询问对方作战计划。可是这次很奇怪啊， 仿佛有人在刻意告诉所有人，英雄营要去313阵地了。任小素笑了笑， 你觉得是为了什么？ 这是拿我们当做钓庆氏的诱饵了吧？ 李清正狐疑道。他是这么猜的，但他还不确定。毕竟视野也就是个流敏，能猜到这里已经算是嗅觉非常敏锐了。任小素叹息道， 哎，李氏就这么对待功臣啊？我感觉他们是自作聪明了。 李清正好奇道， 怎么讲？ 陈无敌在一旁说道， 我师父的意思是连你都能猜到，别人怎么可能猜不到？ 不过任小素觉得这也像是一步明棋，李氏大摇大摆地告诉庆氏，羞辱你们的私人部队就在313阵地，你们来不来？不敢来的话也算是挫一挫庆氏的士气，来的话那就要打一场硬仗。其实他们这英雄营也不过是一枚小小的棋子而已，如沧海之一粟。313阵地位于双龙山阳坡，整个滩头山、凤仪山、双龙山一线的李氏军队多达数万人，西边对垒杨氏的青胜山一线更是屯了重兵布防，每日里来往前线的士兵便有上万，他们这500人算什么？可战争从来都不是加减法那么简单，将领需要做的是走好每一步棋，分离必争。但这位做出决策的将领估摸着想不到，有些事情是任小素已经和庆氏商量好了的。李清正此时已经忧心忡忡起来，但任小素是半点都不担心，宛如去北方度假一般。李清正看了一眼任小素， 小素，你不担心吗？ 陈无敌纠正道， 叫营长。 李清正没好气道， 你真是你师父称职的狗腿子。 大家现在都知道陈无敌脑子有点不清楚，自以为是齐天大圣转世，还以为任小素是唐僧转世。不过大家对陈无敌都没什么意见，整个队伍里但凡谁有点什么困难，只要你诚心相求，陈无敌就一定会帮。这世道这种好人可不多了。有时候大家会想，如今也只有脑子不清楚的人才愿意当好人了，还真是讽刺。旁边闭目养神的任小素睁开眼睛看向李清正， 你放100个心好了，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他当然不能直接告诉李清正，你放心吧，我现在是庆氏在李氏的间谍头子，我在哪儿他们就不打哪儿，所以只能含糊地解释一下。李清正虽然很服任小素，但还是忍不住问道， 万一他们集中兵力打咱们报仇呢？ 任小素不耐烦了， 你让我开会儿车我就回答你。 李清正顿时抓紧了方向盘， 那我不问了。 忽然间一头鹰隼从低空掠过，任小素看向窗外，那鹰隼翼展恐怕有4米以上的长度吧，太瘆人了。如今天空中的禽类凶猛的状况下，飞行部队很难在制空领域有什么作为，主要还是起飞难，非常容易遭遇禽类的主动攻击。曾经的人类战争要比这个时代多元化一些，那是真正的飞者飞鸟，潜者飞鱼，而现在只剩下了地面战场，装甲旅和炮火部队成了制胜的关键，纳米机器人则是这场战争里最大的变数。此时杨氏的装甲旅已经悄然抵达平山一线，在杨氏的作战计划中，一旦战争爆发，这装甲旅将协同2支步兵旅在3天之内从李氏的防线上撕开40公里的宽度，让李氏青胜山一线的防御支撑点全部失去作用。当然李氏也不会坐以待毙，彼此的底牌都还捂着，谁也不知道那幕布揭开之后会是什么结局。在李清正的想象中，当他们到达313阵地的时候，一定会有那里的士兵夹道欢迎，甚至还会主动端上热菜热饭，毕竟这一路上都是这样嘛。可是当任小素带领着4人部队来到313阵地时，他发现这军营里的士兵似乎对他们并不热情，与前进基地的态度迥然相反。来往运兵车上的士兵看向他们的眼光都很冷漠， 私人部队来到营地时，竟然连个与他们对接的人都没有。李清正在军营门口直挠头。 什么情况？不欢迎咱们吗？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谁都可以欢迎咱们，唯独313阵地的士兵不会欢迎。就像陈无敌所说的，连你都能猜到我们变成了战场上的一个靶子，那么313阵地的主官肯定也能想到。 这下子李清正就明白了，前进基地欢迎他们是因为他们未来可期，而313阵地不欢迎他们则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便意味着庆镇很有可能把重兵压在这里。313阵地的士兵想到他们未来可能要打最硬的仗，心情能好才怪了。不过任小素才不在乎这些，他直接在哨岗处办了入营手续，然后便大大咧咧地带着500多名私人部队士兵走了进去。此时一名军官挡住了任小素的去路，他看向任小素身后的士兵，只见那些私人部队的士兵一个个歪歪扭扭，站没站相，这哪像一支能打仗的部队啊。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虽然任小素他们全歼了庆氏的特种作战营，可问题是，这仍然改变不了这队伍里那群流民的本质。不光是站得歪歪扭扭，而且连军装都穿不整齐。原本313阵地的军官心中还想着，来就来吧，真要来一支精锐部队也行啊。可现在看来，这所谓的英雄营完全是走了狗屎运。那军官对任小素皱眉道， 你就是任小素？ 任小素笑道， 啊，是我。 你怎么带的兵啊？ 军官冷声道， 一个个连队伍都站不整齐，你们平时都不训练吗？ 你谁啊？ 任小素不乐意道，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英雄营？ 对方被噎了一下，这军官顿了一下说道， 我是313阵地主官马凯，军衔大校，这313阵地就是我亲眼看着建立起来的，这里的所有防御工事我都了如指掌。 任小素赶紧握住他的手说道， 好，辛苦了辛苦了，财团就需要你这种踏实做事的人啊。 马凯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为了让任小素明白，这313阵地是他说了算，就算是什么狗屁英雄营来了也得听指挥。结果这任小素怎么还慰问起来了？马凯黑着脸说道， 不，别在这装糊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全歼庆氏特种营的，但在我眼里你们就是一坨狗屎，被上面派来连累我们，希望你们有点自知之明，别不知天高地厚的以为自己真是英雄了。张副官，你来把他们带去他们该待的地方，没什么屁事就别出来给我们添乱。 私人部队里的一大群人屁话也不敢说一句，大家风光了一路，结果到了这里立刻被打出了原形。任小素倒是没多说什么，他一边跟着张副官往北边走去，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地形。313阵地是防御阵地的统称，它是整个双龙山一线战场的防御支撑点，位于整个战场的最北方，也是距离庆氏军队最近的地方。整个防御阵地占地1000多亩，并向双龙山腹地延伸。如今的战争不是死守着一块高地就完事了，现在要有人再傻傻地死守一个高地，分分钟被敌方炮火给轰平了。但如果有人觉得防御阵地在现代炮火面前一无是处，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时候壁垒里的老百姓喝点小酒以后聊天，便会常常把导弹万能论挂在嘴上，可实际打过仗的人才能明白，导弹想要打得准，那是得用人命去堆的，去寻找精确制导的机会。而且重要的防御阵地上都有中型近地防空的战术卡车，这玩意儿用来拦截非超音速级别的导弹太好使了，例如榴弹、迫击炮弹、火箭弹，这些不需要精确制导的火器根本无法突破它的拦截。人类并非偏科般的只钻研攻击手段， 如今是在同等火力下，谁的防御体系更先进，谁就占据更大的优势。庆氏倒是可以直接炮火离地，可整个战场那么大呢，谁能离一遍？那打的都是钱。战争是为了攫取利益，如果这场战争打到最后，得到的利益还没有花费的多，那这场战争也谈不上胜利。任小素一边走一边看着那些奇奇怪怪的中型军械卡车，他们就停靠在一座座掩体后方，但任小素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毕竟当初复刻杨小锦的技能时，也没复刻到这方面的知识。如今他手里握着一张技能学习图谱还没用呢，任小素都在考虑要不要对那个马凯大校用一下，学点过硬的战争本领。想到这里，任小素直接在脑海中说道： 使用技能学习图谱。 宫殿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将随机学习目标技能，以随机抽取对方的低级猜拳技能，是否学习？ 任小素当时都傻了，猜拳技能是个神马玩意儿？五魁首六六六。任小素有点心疼，这李氏执行禁酒令真的一点都不认真呢，手底下的军官竟然还有猜拳技能，也没人管管了。而且抽到猜拳技能也就算了，竟然还是个低级，这以后拿着这技能去跟别人拼酒，还不得让人喝死？不过任小素本身就知道技能学习图谱抽取几率比较低，之前抽取洛心雨技能的时候大概就把近年的运气用光了，所以这次没能学到有用的技能，任小素也并不算特别沮丧。此时任小素问宫殿道： 这马凯身上的指挥技能是什么等级？ 宫殿回答道： 以学习目标技能可以告知目标陆军战争指挥技能为高级。 任小素有点意外，竟然还是个高级选手，难怪会被派来313阵地当主官。最终任小素还是把猜拳技能学了，毕竟不学白不学，技多不压身嘛。他连跳皮筋儿都学了，还差一个低级猜拳技能吗？热爱学习不丢人。313阵地很大，如果不熟悉这里恐怕还会迷路。任小素对前面带路的张副官说道： 那个能拿地图让我们选一下防御的位置吗？ 张副官回头看了他一眼说道： 长官已经给你们选好了作战位置，你们只需要守好自己的那块阵地就行了，战场上的所有士兵都得听从命令，士兵不需要思考能力。 任小素撇撇嘴也没说什么，其实他是无所谓的，反正唐州已经把他要来313阵地的事情告诉庆枕了，庆氏现在打谁都不会打他的。他之所以提这么一句，只是随便问问看能不能选一个方便翻出营地与唐州联络的位置，不行的话也没关系，问题不大。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发现陈无敌有些沉默，他问道： 怎么了？ 陈无敌说道： 师父，我听见这营地里好多人说要让我们去送死。 哦，这个呀。 任小素恍然： 不用担心，他们全死完了咱们也不会有事。 如今陈无敌为自己开启了顺风耳的能力，任小素试过，他哪怕是相距陈无敌1000米小声说话，陈无敌照听不误。可是这能力对陈无敌来说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他能听到这世间的恶。古人讲究慎独，俗话讲就是私下里也要注意自己的涵养，可大多数人都是做不到的。人们习惯于在私下里说别人坏话，在私下里放大自己的阴暗面，那些无法光明正大表现出来的东西都会在暗处变本加厉。而陈无敌现在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了。如果是任小素有这能力，他当然没什么负担，毕竟他自己也不干净。可陈无敌不同。任小素看向陈无敌问道： 能不听吗？ 不行。 陈无敌摇摇头说道： 他们说这里的人已经为我们选好了最危险的阵地，只要庆枕的部队打过来，第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苏问道， 那他们还说什么了？ 他们还说我们死了也活该，省得在这里连累他们。 陈无敌低落道， 可来这里也不是我们的决定啊，我们也没有得罪他们。 嗯， 任小苏说道， 他们是错的。 陈无敌问道， 师父，你说咱们去西天取经是为了什么？ 任小素沉思片刻， 为了过上好日子。 陈无敌愣了一下， 师父你认真的吗？难道不是为了普度众生？ 任小素耐心劝解道， 你只有先度了自己才能度别人啊，不是有个成语吗，以己度人，俗话讲就是先富带后富，只有你自己先。 陈无敌捂着脑袋打断道， 师父你先停会儿，你让我捋一捋啊。 就在任小素抵达313阵地的当天晚上，罗兰已经秘密抵达了杨氏88壁垒，而且这一次罗兰异乎寻常的低调，只带了两名勤务兵。杨氏高层与罗兰进行了秘密的会晤，但外界甚至没人知道罗兰去了杨氏，也不知道他跟杨氏到底谈了什么。可是当天凌晨的时候，杨氏的装甲旅与两支步兵旅忽然向南推进，预计两天时间就能抵达李氏青圣山一线。他们竟是主动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杨氏从平山一线出动，正面有装甲旅，而侧面则有步兵师逼近青圣山北方，意图进行火力牵制。只要这条线打穿，李氏的西面防线将再无天险。而庆氏这边也同样如此，仿佛商量好了似的，当天晚上忽然有机械化部队向南逼近。长长的机械化部队在山路中蜿蜒前进，夜里的车灯就像是一束束火炬，道路上的数支工兵营快速修桥铺路，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而特种作战部队则早已投入战场侦察敌情。李氏原本有些部队还在前进基地里进行短暂休整，然而今天晚上全部开赴前线。青圣山的13个防御阵地灯火通明，巨大的探照灯将整个营地都给照亮，军营里满是军官的怒吼声。一辆辆军用卡车驶进来，士兵们从车斗里跳出来，落地都不带停顿的便冲向他们的指定目标地点。任小素坐在一座山头上朝后方望去，他们所在的阵地位于313阵地的最北方。就像陈无敌听到的那样，那位马凯大校把他们安排到这里就是来送死的。他们只有四挺机枪，连一个火箭弹都没有，迫击炮就更不用提了。这要是能守住一块阵地，那真是奇迹。所以313阵地的士兵之前在路上看到任小素他们，便仿佛看死人一般，没人觉得他们能够活下来。陈无敌此时就坐在任小素旁边，任小素说道， 你听到异常就跟我说，咱们也要防着庆诊出尔反尔。 嗯， 陈无敌用力地点点头。任小素坐在这个较高的位置，回头便能隐约看到后方一两公里处营地里的士兵来回穿梭，有人拿着发红光的指挥棒在不停地指引车辆停靠，后方指挥部里进进出出的全都是人。不过任小素忽然发现有古怪，那营地里有三个巨大的营帐安静伫立着，其他的营帐随时都有人进出，可这三个营帐却都安安静静的，甚至没有士兵靠近。什么情况？里面是李氏的机密区域吗？这时李清正扛着自动步枪走了上来。 小苏，我怎么有点慌呢？ 不用慌，有啥好慌的吗？ 任小苏笑道， 大不了青石部队打来了咱们就跑嘛。 你说的倒是轻巧，哪能说跑就跑啊。 李清正耸了耸脑袋，他坐在任小素旁边低声道， 刚刚有一队侦察兵从咱们阵地出去了，我听他们说庆氏部队好像冲着咱们这边来了，要找咱们报仇呢。 任小素皱起眉头来，难道计划有变？他回头看向身后那片营地，忽然间他隐约感到营地里 好像有很多人也在无意中看向他们这边。战争一触即发了，这营地里所有人对他们这所谓的英雄营怀揣着怨气，就连新赶到313阵地的后方部队听说英雄营在这里都面色大变。他们都觉得庆氏肯定会对这里开刀，战争也许还说不准谁输谁赢，但没人觉得这英雄营能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任小素把李清正和陈无敌都给支去布防了，庆氏部队来到这边一定会先修筑简易的防御工事，不会立刻进攻。进攻方同样需要修筑防御阵地，毕竟他们退下去的士兵也需要治伤与休息的地方。他一直观察着那三处可疑的帐篷，甚至还让李清正帮他拿来了望远镜。这玩意儿是配给新装备时送来的，任小素觉得很好用，毕竟超凡者的听力和视力改变并不大，视力的改变主要是动态捕捉，而不是能看的距离。不过那位执意要给任小素授衔的将领估计想不到，任小素拿望远镜不是用来观察庆氏的，而是用来观察他们李氏的。忽然间，任小素看到那帐篷里走出一小队人，但这些人很低调，穿着普通士兵的军装，也不和谁打交道。但任小素却惊讶地发现，他竟然认识这队伍里的士兵，那队伍里的其中一人可不正是去他们哨所装过逼的纳米战士林七吗？等等，这三顶军用帐篷里藏的全是神机营纳米战士。之前任小素还有点遗憾，他现在外服饰装甲还缺条腿来着，结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任小素看了一眼周围，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之后，便一个人往山里走去。313阵地里的士兵躲他们这边，跟躲瘟神一样，不过这样也方便了任小素外出行动。正好他刚朝着西方走了一公里，忽然有人在前面的一棵大树后面低声说道：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 任小素说道： 打南边来了个哑巴，出来吧。 任小素说完，唐周便从一棵树后钻了出来。只听唐周问道： 你们已经在313阵地安顿下来了吗？我现在只能单独行动，附近有侦察兵巡弋，大部队过来会被发现。 嗯， 任小素说道。 你们准备打313阵地吗？ 唐周坦诚道： 其实看起来我们好像来势汹汹的样子，但我们现在只想把双龙山凤仪山一线的李氏主力部队给吸引过来，并不打算在这里死太多人。 任小素皱眉，看样子李氏与庆氏会在这里僵持好一阵子了，打归打，但不会动真格的。不过把李氏主力部队吸引过来图什么呢？看不懂啊。庆镇一定还有其他计划。唐周继续说道： 不过我们会在凌晨同时对313阵地和319阵地发起进攻，只有打得凶一点，李氏后方的主力部队才会过来。当然我们对你所在的313阵地肯定是佯攻，而且还会送一些庆允的嫡系余孽给你，都是没配好装备的士兵，对你们阵地也没什么威胁。 唐周这么说是为了打消任小素的顾虑，毕竟大家还有合作机会嘛。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